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天气非常的不错，适合大伙出行，但是提醒大家花粉过敏的朋友需要注意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受到东二环东直门桥区北向南方向车多影响，北二环鼓楼桥到东直门桥西向东方向，还有东二环东直门北桥到东直门桥北东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东三环的姚洼湖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出现了拥堵。松榆南路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血压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血压啊，既不是高血压，也不是低血压，而是压差的问题。 在测量血压时，您注意过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压差吗？常说压差是动脉血管健康状况的晴雨表，那么压差过大或过小提示血管出现了哪些健康问题呢？什么样的压差才是最合理的？压差过大或过小又该怎么调理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娟跟您说说血压压差释放的健康信号。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想 随着大家对于健康越来越关注，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测过血压。我们都知道血压呢有一个高压有一个低压，这高压和低压之间啊就存在着一个差值，这差值看来大了也不好，小了也有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娟张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血压压差所释放出的健康信号。首先呢要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们健康加油站也是老朋友了，我来过几次了。那么这次呢，我们还是延续之前的这个话题，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血压的问题。 嗯，今天呢跟大伙聊这个血压，主要是关注压差。可能有一些朋友测过血压之后说，哎，我这个现在好像也不算是高血压的范畴，血压是在正常值范围之内，但是这高压和低压怎么就差了这么多呢？别人差个几十，我这为什么就差了这么多？这是有我的血管有问题，还是我的心脏有问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张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这压差能给我们释放出什么样的健康信号。先想问问张主任，这压差是不是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啊？ 实际上压差这个问题啊，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它是我们所说的高压和低压之间的这个差值。那么一般什么样的病人特别有意义呢？我们会看到好多老年人，老年人可能去我们去量血压的时候呢，说哎，您的压差比较大。那么特别是如果这个病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他的这个压差的问题。那么因为压差很大，它可能潜在的在提示您的这个血管啊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存在，血管填硬差了啊，那可能有压差的增大呀。 那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压差如果比较大的话，尤其是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就特别需要注意了。那如果压差比较小的这种情况，老年朋友常见吗？还是更多常见是年轻的朋友？ 实际上压差小的问题啊，年轻人更多见一点，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高血压的患者，他的低压是偏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舒张压偏高，那往往呢你要看是不是超过了正常的数值，比如说在90毫米汞柱之上，那是不是已经是诊断了高血压了，需要治疗了。 所以说年轻的朋友这个压差可能更常见的这个情况是它中间的差值偏小，那偏大了也不行，偏小了也不行，可能都提示大家是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邀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偏大或者是偏小，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得治，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调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各种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不了解肺动脉高压，一提到这个病大家自然会联想到高血压。其实啊，这种病不仅被误当作高血压，而且由于几乎所有的肺动脉高压患者都有气促、浑身无力等症状，也常常被误判为心脏病或哮喘，因此延误了治疗时机。据了解，肺动脉高压虽然小众，但是它的杀伤力却十分的惊人。一直以来它被称作是心脑血管领域的癌症，致残率和致死率非常高。专家提醒说，如果出现了原因不明的气促、乏力等症状，别忘了去心内科看一看，进行全面的诊断和心功能评级，以免遗漏肺动脉高压。特别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在临床上因为减肥药所导致的肺动脉高压比例越来越高，朋友们减肥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随便的吃减肥药，因为爱美而患上这种病实在是得不偿失。相信大多数人都有因为蛀牙而牙疼的经历，想到医院补一下牙，却被医生告知说牙齿已经不能补了，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了解根管治疗的价格之后，会有人觉得这是不是自己被坑了呢？其实啊，并不一定。牙髓里面有着丰富的血管和牙神经，这也意味着它特别的脆弱和敏感。牙齿有剧烈疼痛的时候，说明牙髓已经被细菌感染了。根管治疗主要是将牙髓腔内被感染的牙髓抽除掉，经过消毒之后，然后呢用专门的材料填充牙根，达到止疼、灭菌、防止细菌蔓延，最终保留换牙的目的。总而言之，有蛀牙提醒您千万不要拖，牙疼也不能忍，根管治疗如果需要做的话也千万别不舍得。又到了大伙儿热热闹闹出门踏青的好时候了，有不少朋友最近啊会提着一个袋子出门踏青的时候呢顺便采摘一些野菜。那么路边的野菜到底要不要采呢？ 其实啊，常见的野菜和我们平时吃的人工栽培的蔬菜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在一些野菜当中，某一些营养元素的含量的的确确会比人工栽培的蔬菜略高，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钙和铁等营养元素含量。但是我们并没有必要因此专门多吃或者是专门来吃野菜，毕竟这些营养元素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饮食来获取。另外，野菜还存在着一定明显的食用风险，需要警惕。比如说有一些有毒的植物和野菜长得非常的像，如果您没有足够的经验，往往很难分辨，一旦不小心误吃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中毒。此外，由于不能够确保生长的环境，所以说采摘野菜的时候也有可能受到污染，比如说工业废水流经，长期在路边受到汽车尾气毒害，还有就是长在公园里面但是受到了园林化学药物喷洒的野菜，这些都很有可能会富集各种毒素，吃这样的野菜同样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也是很不安全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娟张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血压压差所释放的健康信号。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张主任其实就已经告诉大伙儿了，这血压的压差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都可能会提示着一些健康风险哈。那也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都知道正常的血压是有一个这个高压和低压的范围的，一般来说呢是140-90毫米汞柱，也想问问您，这压差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差了这140-90这50吗？ 确实，因为呢国外有一个研究，就说如果这个血压的压差超过50了，那么它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比如说心梗啊、脑卒中啊这种事件的风险会增高。 嗯， 所以我们说了，如果说这个压差比较大的话，那可能这类人群他未来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是要增加的。 嗯，那比较好的这个压差就是50这样的一个标准吗？还是说上下其实差点也 没事？我们一般来说就是50以下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实际上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那是不是这个病人如果说平时我年龄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90多岁了，我的血压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我就是一个压差大，那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我们要求您必须要去服用药物，也可以采用一些生活方式上的调整。 嗯，也就是说对于年纪偏大的朋友，如果这个压差的差值超过了50的话，也不用太过紧张，因为年纪大的朋友我们这个标准可以适当的放宽一点点。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讲了这个血管的老化也好啊，我们说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好啊，它就像我们人这个都有一个自然衰老的这个进程一样。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也好，您也好，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也好，咱们都会有衰老的那一天，都会血管会有发生动脉硬化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这个血管发生了动脉硬化，会不会出现这个很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有血管狭窄，这个并不一定。 嗯，所以说也就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大，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年龄活的这个足够大的话，大家都会有这个压差变大的这个问题。 对对，实际上我们讲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存在这个压差增大，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惊慌了。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我的血压升高了，我的压差大了，所以我就担心，哎，我这个血压降得太低了，特别是我这个低压降得太低了，会不会我有影响啊，那我有一些降压药该吃的没有吃，这个是不对的。 嗯，所以说这个压差呀，虽然它有的时候差的超过了这个50，但是对于年纪大的朋友也不用特别的惊慌。那也想问问您，这差的稍微大一点是可以容忍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但如果超过了多少，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就会引发各种不良的反应。 嗯，实际上好多老年人啊，他压差大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反应。 嗯， 往往是测量血压的时候，诶，发现我这个 血压的压差很大。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压差大意味着它可能未来发生心脑血管的事件是增加的。 嗯。 但是呢，我们还要看看啊，本身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个血压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嗯。 如果说我的血压高压就在170、180了，我的压差很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这个降压治疗，而不是说我单纯只盯着这个压差的问题。 嗯嗯，好，所以说考虑压差的同时，我们还得考虑这个血压本身的数值是不是高血压的 范畴。血压这个本身的数值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高血压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是不是就属于压差过大呢？ 并不是这样。刚才实际上我们谈到了很多年轻人啊，年轻人他的这个压差没有那么大，甚至压差是偏小一点。 嗯， 有的人可能也就差个20、30，但是为什么呢？你仔细一看呢，原来他的这个低压，也就是他的舒张压是偏高的，他实际上是个高血压。比如说我们很简单，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病人，他的血压120、100。 嗯， 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需要进行降压治疗。把你的血压降到正常。 嗯，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是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压差，咱们绝对不能够独立的去看，其实血压本身的这个数值是非常关键的。嗯，不同的这个高血压人群，高压正常，低压偏低，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出现压差偏大的情况？比如说高压130、140，低压50、60，这个中间的差值其实挺大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界定为比如说是偏低血压呢？ 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偏低的血压的界定还是主要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血压的高压和低压。但是确实比如说我们讲到了老年人年龄比较大，80岁、90岁了，那本身身体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压差比较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高压要适当的放宽一点了。 嗯， 可能我们就会建议他把高压控制在140、150，这个都可以。还有一个实际上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测量血压的时候这个准确性，因为有的可能会存在测量不准确的问题。 嗯，我们经常提醒大伙儿，这个血压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老年朋友每次一到医院去测，这个血压可能都会偏高。这老年朋友说：“哎呀，我这是高血压。”然后呢，回家自己买个血压计测的，哎，每次还都正常，他就没明白怎么回事。我们说，有可能就是这些老年朋友比较紧张，由于心情、由于情绪所导致的这种瞬时的高血压，是不是？ 实际上啊，我们说这个测量血压是个小问题，但实际上里面还挺有很多故事啊。 嗯， 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去测量血压的时候，我可能路上堵车，我急急忙忙赶到那儿啊，我这个走了很长时间，或者我骑车去的，你这个时候马上就进行血压测量，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准确的。 嗯， 我们会建议您休息15到20分钟以后再测量一个血压， 气儿喘匀了咱们再测。 对， 嗯，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测量这个血压，如果它的这个差值偏大的话，会不会也容易受到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情绪方面的影响，甚至您刚才说的这种刚剧烈运动完之后，这些测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可能让我们的血压差值也变大？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脉压差的这个影响啊，倒不一定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影响。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注意到，我们过去使用都是水银柱的这个血压计。 嗯， 那么现在很多都是电子化，因为要无汞化，我们推广无汞化这个防止污染的问题。那么电子血压计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很多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血管弹性差了，他的测的这个低压是偏低的。你要知道，我们在用这个水银柱测量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听第一声，我们还要听消失的这一声。那么有的老年人呢，实际上我们听的不是消失那一声，我们是听的变音那一声。嗯，可是电子血压计它不会去识别，所以可能就会测量出现误差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家里用的这种，我们说电子血压计有可能会出现测量不太准确的情况。 对，有可能会有误差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的人他比方说有早搏， 嗯， 有心律不齐，你这时候测量的血压可能就是一个不准确的。 嗯，好， 也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在临床上这个压差最大能够大到多少，压差如果偏大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临床不舒服的症状提醒大家呢？ 实际上压差大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到好多病人没有太多的这个症状，那么出现的症状往往是跟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血压很高可能是有关系的， 还是高血压本身的症状。 对，实际上我们讲了压差它只是一个信号，但最主要的我们评估的标准是高血压。 那您在临床上见过这压差最大的能够大到多少啊？ 我们就是压差100的都有都看到过。 正常标准我们应该是控制在50甚至稍微偏下一点，但是您在临床上还见过能差100的。 对， 那这基本上这高压就得奔着178去了吧。 实际上我们还看过很多这个高血压的病人，170、180、200多都有，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这个朋友，往往可能自己平时觉得身体很好，那么测了一个血压，有个高血压，体检的时候有高血压，但是没感觉，就不量这个，也不进行治疗，也不进行监测，然后等到真正出了问题了，才想起来，哎，我还有平时有血压高的问题呢。 也就是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虽然没有不良的这种症状，不头晕，也不觉得心悸，但同样这种高血压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缓慢进展的，它不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保持，甚至是我们不管它它就逐渐好转。 实际上高血压呀，有一部分人群它是没有感觉的，也没有症状，但是高血压没有症状是不是我就不需要治疗了呢？并不是这样。我们讲啊，高血压实际上它是一个杀手。为什么呀？它对咱们的心脏，对咱们的脑，对咱们的肾，对咱们的眼底，很多器官它是有损害的。 但是这些损害有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当中它悄悄的进行的。 对，所以这个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人可能心脏或者是肾脏都已经出现累积了，这个才想起来说，哎，我好像有高血压的问题，我需要进行治疗。 那也想问问您，如果压差真的是偏大的话，是不是也就提醒着我们这个时候血管的弹性它没有那么好了呢？ 对，所以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了，往往是老年人他会比较多，因为我们讲到了老年人随着他各种疾病比较多啊，另外呢他可能合并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了糖尿病的病人，那可能他就会加速这种血管的动脉硬化了。 动脉粥样硬化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压差变大哈。那除了定期服药之外，也想问问您，您刚才不是建议大家吗，稍微高一点，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个压差大一点的话，不用太过担心，我们不吃药的话，通过生活方式也能先进行干预和调整。咱们跟大伙来说说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超过了50，可能在60、70这个不是特别大的这个压差范围之内，我们怎么通过生活方式来调整呢？ 实际上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现在会发现老年人好像比年轻人更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有运动的这个习惯，那可以根据您不同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戒烟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要跟大家去强调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比如说饮食膳食结构的合理的膳食结构，那么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快餐嘛吃的比较多， 高油高盐。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高血压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就是要低盐。 很多朋友现在都是比如说年轻的朋友一天当中三餐基本上都是靠外卖解决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我们设入了很多这种油啊盐啊，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都是非常不利的。那对于这种压差比较大的朋友，您建议他比如说先从运动开始，先从饮食开始，再一个从戒烟开始。其实说到了这个戒烟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除了吸烟这样不良的生活方式之外，也想问问您，对于我们这个压差有影响的还会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吗？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熬夜不健康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久坐不运动等等，这些都是。 久坐运动少，然后呢还有吸烟。想问问饮酒对于我们这个血压是不是也有影响啊？ 饮酒实际上是这样啊，饮酒呢我们好像过去对血压不是说特别的这个强调，但是呢饮酒呢确实对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一些早搏呀房颤啊，它的发作确实有影响。但是呢也有研究会发现，你大量的这种饮酒或者是酗酒肯定是对这个心脏还是有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讲了这个小酌怡情您少量的饮一点是可以的。 好，这生活方式当中呢有哪些不良的我们需要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多注意，它们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压差，提醒了大家。那接下来也跟大伙来说一说，既然我们说压差变大了，提示大伙可能这个血管的弹性变差了，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这弹性再变回去，变得好一点？甚至有朋友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健品，我多吃点这种营养元素，是不是能让我们的血管老化的慢一点，弹性变得更好一点呢？ 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健食品，但是最主要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了，首先我们需要有高血压的病人，有糖尿病的病人，他是需要一个正确的治疗。 嗯， 您光用保健品去代替这些药物是不可行的。 嗯， 那么您吃再多的保健品，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了，不如回到我们最正确的生活方式，运动啊，不要久坐，那么戒烟啊，控制好您的血糖，这些不要熬夜。 少油少盐。 对对对对对，少油少盐。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些营养品保健品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锦上添花的一个效果，您要指望它单纯的通过它来调整我们的这个血压甚至调整压差的话，其实是不太靠谱的。 对，实际上我们特别反对的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们说，哎，我高血压没有症状，我吃一点保健品，我不吃降压药行不行？ 嗯， 这个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 嗯，那对于比如说保持血管的弹性，有没有现在经过研究有一些营养元素的的确确是有帮助的，我们即便不通过这种保健品，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摄取一点富含这种营养元素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了合理的这个膳食结构啊，比如说其中我们有一个会说多摄入这个绿色的蔬菜， 嗯 啊，特别是带叶子菜，因为里面呢会含有这个叶酸，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研究啊认为呢，就是亚洲的人群，那么特别是高血压的这部分人群，它往往合并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嗯， 那么像这种呢往往是觉得是叶酸的缺乏，您摄入叶酸之后呢，那么它发生脑卒中的这个几率会下降。 嗯 啊，所以我们讲了，您吃那么多保健品，不如多吃点这个 绿叶蔬菜。 对，绿叶蔬菜。 嗯，看来这个叶酸啊，不光是准备怀孕的妈妈们需要补充了，像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即便不通过这种药物补充叶酸，咱们也可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多吃一些富含叶酸的绿叶蔬菜。好，我们看看飞鱼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如果加强心脏部位的保暖，是不是能够防止压差大的问题呢？ 这个好像目前来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科学依据。 嗯，所以说这个温度其实对我们的压差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温度实际上是这样，温度还真是天气的时候啊，我们是讲天气的这种变化，它有时候对血压会造成一个波动。 嗯， 比如说我们寒冷的这个天气啊，有的人可能血压就容易升高，那么到了夏天呢，有的人觉得好像我这个血压比冬天好控制一点。 嗯， 但是我们要让大家注意什么？有的病人说我夏天的血压虽然好控制了，但是会不会晚上您的血压有没有波动的这个情况？好多咱们有的时候不太注意，实际上我们也是建议您监测一下晚上，比如说睡觉前早晨起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量量血压，看看您有没有轻症高血压的问题。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血压，我们说血管也是热胀冷缩，大部分的朋友，我们说绝大多数的朋友在冬天的时候血压都会相对夏天可能偏高一些，这由于我们这血管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有这种收缩的效应，但是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需要特别警惕一下，在特殊的时间段这个时候我们得监测一下血压。那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娟张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血压压差所释放出的健康信号。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伙儿说关于血压压差的话题。下半段会着重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果这压差偏小了到底应该怎么办，上半段跟大伙儿说的是压差偏大我们该怎么注意，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继续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我总是依赖着你。

这个血管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一个症状，需要大家伙引起重视哈。那如果压差过小的话，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张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血压的问题，关于压差的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张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来。好，张主任，下半段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携手医生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同时呢合并有房颤，如果为了补充叶酸而多吃绿叶蔬菜的话，会不会使华法林的值升高呢？这应该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有这样的服药经历。好，也想问问您，这个叶酸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华法林服用呢？ 这个问题挺好的啊。这个首先我们说啊，高血压刚才我们实际上讲到了，这个高血压如果您不好好控制，以后它发生房颤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么首先我们讲啊，高血压合并房颤的时候呢，治疗呢目前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如果说讲这个药物治疗里面呢，华法林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因为它可以预防这个卒中。 嗯， 因为我们房颤最怕的就是有这个血栓形成啊，那么血栓呢最容易掉到脑里面，那么可能就中风了。 嗯， 那么我们讲华法林这个药啊，实际上它控制起来很麻烦。为什么呢？它需要定期的这个监测。 嗯， 有的时候挺麻烦的，可能我们需要调整数值的时候呢，起始用的时候3天。啊，1周，那么如果说病情相对稳定的时候呢，那么2到4周要去查一次这个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我们所吃的各种的蔬菜， 嗯， 带叶子的菜，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 绿叶菜当中含的比较多， 对，基本上对这个华法林的这个数值都会有影响。那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办法。 嗯， 那过去我们经常说，那不吃菜了，这个可能不太现实。 嗯， 那么可以怎么办？那么比如说我们补充叶酸的话，我们可以有叶酸片。 嗯， 如果说您每天定时去服用的话，那么对它的这个影响就会减少，因为我们最怕是有波动。 嗯， 啊，所以您可以选择去补充这个药物的这个叶酸，啊，很便宜，我们药店里或者是医院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嗯， 那么第二种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有另外可以替代华法林的这个药物。 嗯， 啊，那么因为我不知道您具体的情况，如果不合并有瓣膜病换瓣以后的这种病人，机械瓣的这种病人，那么您只是一个冠心病合并房颤的这种病人需要啊，或者高血压合并房颤的病人需要服用华法林，也可以使用新型的抗凝的这个药物。我们有两种，一种叫利伐沙班啊，一种叫达比加群。您在医院里面和这个药房里面也都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这个是处方用药。 哦，好，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其实这个叶酸对于华法林的用药是有影响的。嗯，但是有一些朋友会说，既然刚才这个张大夫说了，这个补充叶酸是有好处的，但是我同时又在吃华法林，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只是为了预防的话，是不是这个叶酸我们没有必要特别的去补充，还是说这个时候能补充咱也补点？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是有数值的。 嗯， 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血液检测的指标，我们就有一个评估高同性半胱氨酸，那么如果说它很高，那么提示您这个叶酸缺乏，这个时候需要补充。那么我们讲了，如果能够膳食啊，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摄入能够补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种通过膳食进行补充。 嗯， 如果说它确实差得很高，那么单纯我们光吃蔬菜不行，那我们就可以补这个叶酸。 嗯，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热线上王阿姨打来电话想要咨询您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请张主任戴一下耳机听听这个王阿姨有什么样的问题。王阿姨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专家好。那个我就问问啊，我今年55岁了，我就是在那个一年以前，就是我在那个静息心率啊，一般的是比如说早晨嘛，我就是60下。现在呢就是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吧，嗯，我早晨起来的心率是70下左右， 这个在活动之后呢，就是或者是白天，就是这平常的做家务，因为我也不干什么的，就是他那个心率就是80或者90，我说是我这心率比年轻的时候，就比2-3年以前的快了，我说是不是老了的原因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好，王阿姨先别着急哈，这个问题让张主任帮您解答一下，这心率他觉得有变化了。 嗯，王阿姨您好，就是首先我们想问问您，就是不知道您除了这个心率偏快的这个情况，有没有血压偏高或者是血糖的问题呢？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是学医的，我那个就是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也还算可以吧。 也挺注意的。 嗯，对对对对，是因为我也是学医的嘛。我但是不是学内科的，我就是那半拉医生嘛，就可以说，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说是不是，岁数大了他就这样了。 实际上是这样啊，心率的问题它跟这个年龄啊，并不能说您平时如果说身体素质一直都挺好的，只是因为年龄大了心率就加快了。往往我们发现啊，这个心率增快的时候，可能跟这个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们讲有的人他缺乏运动的时候啊，可能会有心率偏快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问到啊，就是您比如说有没有血糖的问题，那么特别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啊低血糖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或者血糖偏低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心率加快啊。我觉得呢，即使您现在的心率比平时稍微偏快一点，您也可以通过调整您的这个运动方式，另外您也关注一下您这个心率到底是什么时间偏快啊。如果说最保险一点的，您要是说想踏踏实实的，那咱们做一个24小时动态这个心电图的这个监测，上面就会有心率变化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根据报告的具体的情况来给您分析一下。 嗯， 好好好，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静息心率和这个就是在活动之后的心率都是比就是一年以前都快了。那个因为我各项体检指标都正常，所以我在我们当地我不知道再查一些什么。 想问问哈， 就是， 问问这个张主任，这个时候反正各项指标都还是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必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吗？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刚才我们讲到了啊，您备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就可以看到这个心率变化的情况。如果说运动之后心率加快，这是正常的反应，因为咱们正常人运动之后心率肯定要 快。 对，如果说这个运动之后心率没有提升，这是有问题的，这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您运动之后心率加快，这个不要太担心。但是您要说安静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安静状态下都会心率加快呢？跟您比如说会不会说紧张的时候啊，或者是刚干完劳动的时候啊，家务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心率快？所以我觉得还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分析。 嗯，所以说对于王阿姨或者是跟王阿姨一样的这个朋友，忽然发现现在的这个心跳比以前快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测一个24小时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心率，我们看一看全天的时间段之内，比如说偏快的到底是一直出现还是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话医生才能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补充的，王阿姨，就是我们正常人啊，心率60到100它是一个正常的范围，所以您的心率可能比之前稍微偏快一点，如果说其他的指标都没有问题的话，您也不用太紧张。 嗯 啊，我觉得您适当的放松。另外呢，刚才我也谈到了，有一些就是人啊，他这个缺乏运动，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会发现他的基础心率是偏快的，这也是您需要注意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去注意的，就是甲状腺的功能 啊。 刚才我们讲到了血压、血糖的这个问题，甲状腺的功能啊，可能您要去筛查一下。 那一般甲状腺的功能，比如说是甲亢会影响到，还是甲减可能会影响到？ 实际上甲亢和甲减可能对心率都有影响。 都会有影响 啊！您比如说您检测的时候，您常规啊，刚才您讲到了，我们常规体检的时候，实际上往往它也有一些甲状腺的这个检测。您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检查。 好，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牛仔这个朋友在微信上想问问您，说高压100低压70，有的时候呢可能还要低一些，想问问有没有升血压的方法。高压100低压70，咱先帮他判断一下这样的这个血压值范围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好多年轻的小姑娘那么她有的时候呢基础血压就是偏低的，甚至比这个还低的我们也见到过。170我觉得这个血压还可以，只要您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和症状，我觉得不需要特殊助理不需要特殊的去处理和用药。那么但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讲小姑娘她这个基础血压就是偏低90-60，那么我起来很猛的时候改变体位动作幅度比较大那么可能会出现头晕，那么这个跟体位有关系我们会建议您起来蹲下这种改变体位要动作 稍微 慢 一 点。哎，对， 我们前两天的咨询当中也和朋友说到，这可能是体位引起的我们这个血压偏低，我们这种做这种垂直性的运动的时候稍微动作放缓一点，给我们的心脏和大脑一点时间让它去反应。好，继续来看刘叔叔，今年快50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说自己的高压呢是90-100，低压是60-70，现在啊总是有犯困的情况，尤其是饭后，血脂呢没检查过，想问问怎么回事，这个血压的这个范围是不是还可以接受？ 对，刚才我看了，如果说老年人这个血压还是可以的，但是您比方说进食之后出现这个犯困的情况首先可能我们需要提醒您注意的这个进食的量是不是偏多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少量多餐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您的血糖的这个问题也需要去关注会不会有血糖的这个异常。那么餐后呢我们还是建议您适当的这个活动的。 可是刘叔叔这个问题，他高压90-100，低压60-70，我们算了一下这个压差，好，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来，这压差好像跟我们刚才说的建议大家50左右这样的一个压差比要低很多，有的时候可能才差了20-30，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属于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压差偏低的这部分朋友了？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压差偏低主要是年轻人会比较多见一点特别是有高血压的病人，比如说他的血压是120-100，那你看他这个压差就是偏低了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去治疗高血压，要把您升高的低压要降下来。 但是这个刘叔叔这个年纪首先我们说应该不算是年轻人的这个范畴了，再一个他的这个血压范围基本上还算是比较正常哈，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您觉得这个压差稍微偏小一点没太大问题。 对，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了，如果他的这个血压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即使他的压差是偏小一点，我们只需要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特殊的药物。 好，那生活方式如果是压差偏小的话，改变的方式和我们这压差偏大的是一样的吗？多运动，少油少盐，然后再加上我们少熬夜。 对，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对我们的血管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不管是压差大还是压差小都可以这么做。好，继续来看张阿姨，80多岁了，年纪不小了。张阿姨说这个高压低压啊现在都不高，血压呢一般是在90左右，最高的时候也就120，低压呢一般是在40多，血脂血糖也都正常，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实际上刚才我们就讲到了老年人啊，他即使是没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但是他的血管和我们年轻人也不一样了他的血管有弹性差了，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也不建议您特殊的去提升这个用什么药物啊去提升它但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刚才我们讲到体位的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老年人他动作起得比较猛或者是直立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的情况，甚至我们还有一种特别的就是直立性的这种低血压是指比如说我起床之后我一下子就很猛的这个起床了，直立之后可能有的人在3分钟之内或者超过3分钟之后出现头晕或者低血压的情况，这个是特别注意的。 好，那对于这个张阿姨来说，也就是说她的血压其实现在我们看这个数值的话，不管是高压和低压都是比较偏低的情况，但是也不用太过担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对， 好还有吴阿姨82岁了，她说自己的高压呢是100-110左右，低压呢是55-60，心率每分钟70-80次，想问问您这个年纪血压合不合格啊，会不会稍微有点偏低啊，还想问说像这个年纪血压 什么样的范围是可以接受的呢？在生活上都需要注意什么呀？ 哎呀，我觉得今天提问的老年人的身体好像比我 挺好的身体都是棒棒的。 对，身体都是棒棒的。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血压，我们只要控制到140-90以下就可以了。 嗯， 而且我们会发现，你看往往是老年人他的生活方式要比我们年轻人好像更健康， 更注意他们自己的这个问题。 对，饮食上也很注意呀。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血压值的范围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刚才我们讲到了没有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你还要看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他合并有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啊、冠心病等等，可能我们除了这个血压的问题之外，我们还要去处理其他的问题。 嗯，好啊，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看看网友们的问题。朱正海想问问，说自己的高压是正常的，低压高的高血压。高压120，低压100，像这种情况，想问问您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吗？是不是也得吃降压药呢？还有想问，这压差小怎么调？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这压差可能就会小，他这个基本上就差20左右。 对，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您的压差小主要还是跟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治疗高血压。 嗯，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我们发现了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发现了高血压之后，他往往没有症状，他不去治疗，那么它的危害是存在的。刚才我们讲到对心脏、对肾脏、对脑啊、对这个眼底都会有影响。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吃了药之后呢，觉得诶，我这个吃药物会不会有影响啊，伤肝伤肾，所以我不能吃啊。实际上我们讲到了高血压，即使它没有症状，它的损害是有问题的。那不管您吃什么样的降压药，我们还是建议您是长期去服用药物，把血压控制到一个理想的水平。 嗯，那对于这个朋友来说，其实我们说这个低压100这样的一个数值也不是说高的特别多，那要直接通过服用降压药吗？还是说他也可以先通过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先试一试，不行咱们再上药物？ 实际上是这样啊，我们觉得呢，就是降压药物的服用和您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并不矛盾。 嗯，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他通过积极的运动、减重啊、控制饮食等等合理的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戒烟等等，他确实血压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话，您注意观察，那也可能暂时不需要服药。但是有一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血压还会有波动，可能还会高上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年轻的朋友您血压很高，您的血压在170-180，您这时候企图通过这个 运动 把血压降下来，这时候可不行， 赶快这时候得药物赶快介入了，要不然我们发生这种比如说心脑血管的风险其实特别特别的高。 对，实际上我们在讲啊，您吃上降压药之后，把血压控制到正常的范围之内，您去运动，这样更安全。 嗯，好啊，那我们既然有一个这种，比如说差的不是特别多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自己通过生活方式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期。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观察多久还是没有这种好转的情况，我们这时候可能得通过药物的介入了。 实际上我们讲啊，一般来说观察1-3个月是可以的。而且我们讲高血压的这个诊断里面啊，实际上你要排除很多的影响因素。刚才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谈到了，我们血压的测量一定是一个安静状态下的测量。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压是不是我真实，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到了有白大衣现象，有的人一到 大医生 对一到医院里面可特别是很多学生年轻的人，我一看到穿白大衣的我就紧张，血压就上来了，心率就快了。 嗯 嗯， 所以说血压的测量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如果出现了这种我们说高血压的情况，我们差的不是特别多，1-3个月我们可以调整生活方式来观察一下，看看血压有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如果还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就建议您寻求医生给一些药物的介入了。那说到这个血压的测量哈，有一个问题困扰了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朋友说，我左胳膊测血压和右胳膊测血压测出来的数值不一样，我应该以哪个胳膊为准呢？想问问您。 这个问题挺好的啊，以前实际上我们也谈过，就是我们会发现啊，人左边和右边好多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好多人他这个两侧的血压是有差别的。 嗯， 那么我们讲啊，左侧和右侧如果您差20之内 这个都是允许的。如果说您测量这个血压超过20了，那么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主动脉疾病、是股下动脉的狭窄等等。所以我们在第一次测量血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建议您同时左侧和右侧都要进行测量。那么以后您回家您在测量的时候以高侧的监测为准。 哦，也就是说左侧和右侧，如果咱们左胳膊测出来的血压高，咱们以后就都测左胳膊。 对。 如果右胳膊测出来的血压高，咱以后都测右胳膊。 对。 嗯。 而且如果说两侧刚才我们讲到了差值很大，那您不要犹豫，还是到医院里面进行检查吧。 嗯，20是我们的一个标准范围，如果超过了这个压差20的话，咱们就得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什么问题啊，左边和右边能差这么多呀。 对，实际上我们讲到不光是左边右边，上肢和下肢实际上也是有差别的。 嗯。 那么我们实际上讲到了高血压里面，我们大概不到10%是有继发性的原因，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要去提醒你筛查有没有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存在了。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请张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任何关于血压方面的、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朝阳医院继续找到您。 好的，我在朝阳医院出诊的时间是周三的全天和周五的上午。 嗯，周三全天和周五的上午，大家还可以在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继续找到张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主任的到来，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药剂科的主任严素英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王海莲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防治卒中的药物您治多少。看来防治卒中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误区，咱们明天就具体来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感兴趣，不要忘了明天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来关注一下本市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比较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0到11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